三，练习。四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声调练习。第一声加第四声。帮助，相互帮助。希望相互帮助。二，朗读绘画。我快回国了，今天来向你告别。 时间过得真快，什么时候走？ 后天下午2:30。 希望我们以后还能见面。 谢谢你和大家对我的照顾。 哪儿的话，你太客气了。后天我去送你。 不用送了。 别客气。